开迎新年，家家好风光啊， 迎春节福迎财神，大家喜洋洋 啊，大家喜洋洋 喜洋洋， 风调雨顺天气好，稻米装满仓呀， 天福祥安康， 嘿，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锵， 嘿，生意同时海呀，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锵， 财源大三江啊， 嘿嘿嘿， 一年四季都兴旺， 嘿嘿嘿，三阳开泰齐欢畅。 向安康， 嘿，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锵， 嘿，生意同时海呀，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锵， 财源大三江啊， 正月里来是新年， 纸糊彩灯挂门前， 灯飘灯笼吐罗船， 三哥哥三妹妹过新年， 正反正红花红， 花儿一个红，你是哥哥的人， 礼声礼声 响新人，财源茂盛又一年， 金玉满堂福寿天， 万事妙， 万事好， 在新芽， 上管鲍， 金珠宝，不得了， 不得了，正月里来是新年， 纸糊彩灯挂门前， 灯飘灯笼吐罗船， 三哥哥三妹妹过新年， 正反正红花红， 接发财路呀， 恭喜呀恭喜呀，薪水飞来是吉福呀， 开门只见新气象， 开门只见新气象， 大地回春满天放， 大地回春满天放， 人人都有新希望， 人人都有新希望， 家家户户都安详呀， 恭喜呀，薪水飞来是吉福呀， 好运来， 幸福来， 恭喜恭喜恭喜发财，一起来， 嘿， 恭喜呀恭喜 来四季福呀，是出残雪， 一元复始出残雪， 三月开台齐欢唱呀， 恭喜呀恭喜呀，年头迎接发财路呀， 恭喜呀恭喜呀，喜讯飞来四季福呀， 新年好运到 啊，大吉大利大吉祥， 七个隆咚锵，嘿八个隆咚锵， 新年歌儿唱，嘿新年歌儿唱， 生意兴隆通四海 啊，财源茂盛大三家， 咚咚锵锵咚咚锵， 遍地尽是宝藏， 咚锵锵咚咚锵， 不断是农工商， 常言勤俭能致富， 百万富翁你来当 啊，千万富翁你来当， 七个隆咚锵，嘿八个隆咚锵， 新年喜洋洋，嘿新年乐洋洋， 祝你今年发大财啊，你的发财我沾光， 咚锵锵咚咚锵， 遍地尽是宝，是农工商， 常言勤俭能致富， 百万富翁你来当 啊，千万富翁你来当， 七个隆咚锵，嘿八个